听到主题歌曲，又是我们的节目开始，也是我们见面的时间，透过大波大气电波，就是这一树是每一朝早上都相逢。今天这个日子是8月23号，农历的日子是7月26日，也都适逢24节气又转，这个是处暑。现时时间接近5:0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29度。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光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 莫奈何， 是否有因果？ 一个走一个追。点子冰冰点着谁人仔女去做大兵，这一代的小朋友我想都没人玩这些游戏了，全部现在都是玩了电子东西。以前我们那些就很简单很经济，你可以喐手喐脚，最重要就是拿出你的手出来，一路一只搭一只这样，然后数数了哪个什么谁人仔女去做大兵，点子冰冰扮一啲嘅角色啊，人生都系一个角色，嚟到呢个世界，大家都有唔同嘅角色去做你唔同嘅任务。我觉得呢个都只系上天嘅安排，你系好似套戏咁，你就负责呢、這个，你就负责呢、這、一个，咁先至能够完成整个局啊，系嘛？如果个个都系主角就好难啦，边个做一啲另外啲嘅小角色咧？嗬，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之后，时间嚟到5:15。大家都好关心啦，作打风啦，又话呢个风都好硬，打唔打得成咧？呢、這个叫马鞍，系咪话要直闯呢个马鞍山啊？好多嘢咧都有变数嘅，一路睇住天文台俾我哋嘅消息啦。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喺碧瑶以东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酷热同埋有烟霞，稍后天气会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 相识于偶然，人手相牵，在梦池中通暖。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只知有点串。那个靠那这座镜，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我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别人没法跳得自然。今夜再想从前，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梦幻不可再突现。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never gonna dance again。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 来自啊，我哋亦都好熟悉嘅呢一首歌系梅艳芳，佢一首都系得意嘅作品啦。当年呢首歌都系佢初出道冇耐嘅时候，一路一只一只打出嚟嘅。其中嘅一首令佢好红嘅歌《梦幻的拥抱》。早晨啦，咁啊都作打风啦，咁天文台都讲紧呢个热带风暴马鞍啦，集结喺碧瑶以东约270公里。马鞍跟住啲网民就话：，诶，马鞍啊，直插马鞍山，即系咁讲吓。住喺马鞍山嘅朋友吓，即系会唔会即系会比较特别敏感啊？呢个字，咁呢个热带风暴马鞍系逐渐咧就逼近本港啦。就听讲话预料系星期二晚咧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咁啊一路咧就直扑本港噶啦。咁今次呢个热带风暴嘅名称咧，正正咧就系由天文台所提供，系代表位于新界嘅马鞍山啦。睇翻一啲嘅资料咧，2000年前啊，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地区嘅热带气旋命名咧系由美国负责噶。咁个名咧都系男性或者女性嘅英文名。去到2000年之后咧，世界气象组织嘅台风委员会咧就负责台风嘅命名。台风嘅名咧就由太平洋地区国家共同提供嘅，一共咧有140个，当中包括柬埔寨、中国、日本、米克罗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美国同埋香港嘅。而香港所提供嘅名咧就有珊珊啦、曼儿、玲玲、凤凰、彩云、马鞍同埋榕树呢8个名。主要咧就系本港嘅一啲树木名啦、山名、屋村、少女嘅名称。咁至于马鞍呢个热带气旋嘅名咧，曾经喺2004年、2011年同埋2016年嘅时候出现过，连同今次咧系第四次上榜啊！梅艳芳《梦幻的拥抱》之后有呢一首都是她出色的作品，不过这次找来的都是她以前舞台上的最佳拍档之一张国荣的版本。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有无言，望着天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淡然轻着潜，水中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

杜金话：过去嘅周末喺莫斯科市郊出席完传统节日活动之后，女儿被新纳粹分子以爆炸方式杀害。佢形容女儿系优秀嘅东正教女孩同爱国者。演说同采访报道嘅内容都系深入、有根有据同克制，从未鼓吹暴力同战争。在职业生涯上是一颗正在冒起的新星。杜金娜是俄罗斯著名的传媒工作者，今年较早时候被美英当局制裁。今年较早的时候被英美当局制裁，指控他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杜金是知名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员，据报与普京关系密切，被形容为普京的大脑。有分析指，發生爆炸的汽車屬於杜金所有。如果俄羅斯當局的指控屬實，杜金可能才是施襲者的預定目標。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回應杜金娜在汽車爆炸之中喪生的事故的時候說，美國明確譴責任何以平民為目標的襲擊行為。俄罗斯当局较早时话已经破案，指控乌克兰特工部门策划杀死杜金娜，又公布疑犯是一名乌克兰公民。普赖斯见传媒的时候拒绝透露华盛顿是不是知道谁是袭击杜金娜的幕后黑手，但是指俄罗斯方面毫无疑问会作出某些结论。本港新增66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380宗，创近月单日新高，再多5名患者离世。有13间院舍出现个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检疫。学校方面，寻日呈报160宗阳性个案，涉及83间学校，有6间学校出现群组感染，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个案上升速度加快，估计与 BA.5 变种病毒株比例增加有关。另外，医管局表示，新冠治疗中心寻日傍晚起启动200张病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63点，系跌6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7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7.49，瑞士法郎0.964，加元1.306，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99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4美元，卖出1736.6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如果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但佢就瞒住你做咗好多唔好嘅事，你会点算啊？ 好友突然死亡，作为同学又可以点样帮忙？ 呢、这个诈骗犯佢系点样喺短时间内令王雪咁快相信佢？ 网上聊天记录会唔会系破案关键呢？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受害人一个。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 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的话题，阿萨哥，不好不好，穆巴力巴。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醒嚟啊，就天气方面咧，都会系你关心嘅吓，又热啦，定系点咧？定系咪话会打风啊？打风嘅时候就谂下，咦，今个礼拜如果系啲即系打风嘅日子里边，会唔会破坏咗自己啲嘅计划啊？包括公事同私事啦，公事方面，咦，会唔会有啲重要嘅会要开啊？定系不如将佢提前，早啲系搞掂佢，完成佢。咁如果唔系咧，拖咗一两日咧，就唔系几好啦吓。咁一路讲打风啦，咁啊星期二晚就或者会系比较接近本港，星期三四应该就去会继续系增强啊咁样。咁啊，高空反气旋咧系会喺今明两日咧就为呢个华南带嚟酷热嘅天气。预料热带气旋马鞍会在今晚进入南海东北部，星期三和星期四会靠近广东沿岸并逐渐增强。该区会有狂风大骤雨和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马鞍登陆的位置和强度都仍然是存在变数。随着高空反气旋再度增强，本周后期骤雨是逐渐减少。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是酷热啦，有烟霞，稍后天气会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会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一路讲到咁大风，如果你有啲盆栽喺露台嗰啲咧，都要做定下功夫啦吓。如果喺啲高嘅位置搬翻落嚟低嘅位置啦。 和暖着我的窗扉，轻松里头。着你如此清新的空气，来自晨曦，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确展诗情及见地，重活了迷人的天与地。也这般清露，梦想贴着理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 的窗扉，正送里透着你，如此清新的空气来自神气，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扩展事情及见地，重活了为人的天与地，原来天也极蓝，海也这般清露，梦想贴着你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想贴着你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古巨基的那首《晨曦》，啱啱正正呢个时候起身嘅时候，大家都见到哈天光啦，迎接呢个晨曦嘅开始，适时适合听咧，零舍有亲切感啊！时间系5:43，咁啊，寻日睇到一段嘅新闻啦，睇咗之后咧就系、是、啊，真系好唔舒服，同埋点解啲人会咁嘅咧？嗬，就系讲紧一个老婆婆啊，74岁嘅婆婆咧，佢咧就喺甲丙达道九龙城广场对开整理紧纸皮嘅时候，因为佢系执纸皮嘅，咁有两个咧就骑住单车，即系电单车啦吓嘅男子咧，突然之间喺后边嘅左右夹击。一个人出手就向事主系箍住佢颈，又揞住个口啦。咁佢同党咧就趁呢个时候咧就抢咗婆婆个腰包啊。咁两个人得手之后咧就即刻就梗系走到系无影无踪啦，喳喳林啦。啊！但系点解两个人会系即识得要喺个婆婆嗰度去抢去咗佢腰包咧？正常嚟讲，你见到个执纸皮嘅婆婆，你唔会向佢落手噶，你都应该唔会达到你要钱嘅目的噶啦。咁唔知系咪平时咧都有留意定咁样啦吓？咁当然后事后咧就即系有人报警啦，咁啊警方嚟到啦，就去了解晒件事之后咧，就喺附近一带都睇睇，哎有冇啲可疑嘅人物啦。咁啊暂时都未有发现。咁经过点算之后咧，原来婆婆咧佢系身怀一笔钱啊，系有16,000嘅现金啊，咁就俾呢两个人抢走咗啦，同埋佢嘅手机啦、八达通啊咁样，咁而家咧就系、是、当然要揾到呢两个人去追缉佢先得啦。咁后生啊，年约大概30岁到，当时身穿黑色嘅衫，咁咧就系、是。亦都問到咧，就啊，梗係啦，警員去周圍問下人，睇下啲有冇咩 有迹可寻，可以追查事件。就话咧，事发之前咧，曾经系有即系即系骑住搭单车嘅人啊，应该系踩单车嘅人喺即系附近嘅露宿者个道嘅呢个窦口咧，喺度倾下偈咁啊，会唔会就系佢哋喺度扮作系倾下偈，睇下有啲咩情况，有啲乜嘢自己系瞄准个目标咧，就系、是、去即系、就是、做呢样嘢啦。咁啊，再了解翻咧呢个事主咧。啊！呢、這個婆婆咧，佢喺30年前咧就喺內地嚟到香港定居嘅。咁啊，早前咧就同兩個仔係喺黃大仙東頭村嘅住住嘅。後來咧就睇報道咁講嚇，就因為話婆媳之關嘅關係咧，就麻麻地啊，咁所以婆婆咧就搬走，就喺呢個甲丙達道邊電站對開嘅行人路嗰處露宿。啊！呢、這個都係一啲嘅家庭嘅問題。就都有時都幾心噏咁樣嗬。咁呢個婆婆咧，佢早年咧就係交通意外咧，行動不便啊，加上咧就患有胃炎，需要每個月咧都要俾3000元嘅醫藥費嘅。平時就靠生果金啦，同埋執拾紙皮去幫補生活。咁而佢係個仔仔咧，就係呢筆錢咧，就個仔仔攞嚟俾佢嘅。就仔仔個仔咧就係任職地盤工人，咁就嚟探媽媽。就俾咗一筆現金，媽媽就作為生活費嘅，點知就俾呢兩個賊啊，就攞走咗。啊，即係其實點可以攞得安樂嘅呢？即係喺一個咁老個婆婆嘅身上，就當然其實咧係攞人錢係唔啱啦。你仲要睇下個目標人物係一個婆婆，婆婆已經彎曬腰，又有病，又要執紙皮，都落得手嘅。当中睇到啲问题啦，嗱、那个贼系唔啱啦，同埋婆婆身上嘅问题，个仔嘅问题，一个家庭嘅故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是疑问，快乐

心做先驱。 印尼嘅梦想号黄包车接近六点钟，仲有大概三分零钟嘅时间啦。你听紧嘅清晨省理节目啊，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都好热啊，34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六点后，崔博士讲膝头哥痛嘅问题。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前行步步坏自身，风吹雨打不退却，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林子祥，谁能明白我？ 换所有可能会引致火警的低压电力装置等，现正为相关输电设施进行风险评估，检讨发生事故时的应变措施，以及计划进行演练。机电署正是联同独立第三方专家仔细审视报告，有需要时会要求中电厘清报告内容同埋提供进一步资料。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喺碧瑶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酷热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

譬如包括咧就有发烧啊，或者好痛啊，嗰、那个时间值咧就系、是、值得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8月23日，农历咧就7月26日，系处暑啊，24节气嘅处暑啦。咁啊，处暑咧就有句说话啦，七月中处子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呢、这个时候嘅三伏天气咧已经过或者系接近尾声啦，所以咧就称为暑气至此而止矣。中国咧就有处暑寒来嘅谚语，就讲明夏天嘅暑气咧就逐渐消退。此后，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嘅气温咧就会逐渐下降。不过华南地区因为纬度较低，就仍然是较为炎热，但是微弱的冷空气都开始能够影响华南地区了。虽然是天气开始变冷的时间点，历书记载说斗子母为处暑，暑将退，伏而潜处，故名也。所以就有我们俗语所说争秋夺暑，就是指立秋和处暑之间的时间。虽然秋季在意义上是已经来了，但是夏天的暑气仍然都未减的。这段时期的酷热天气被称作为秋老虎。今天的天气就是几热，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温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酷热和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时间是6:1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8月23日星期二的朝早，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今日呢就是24节气的处暑，以前我哋咪讲晒24节气嘅嘢。 是啊是啊是啊。 处暑系立秋之后啦嘛，系嘛。 冇错啦，立秋过咗啦。 嗯。 即系话呢就嚟我哋可以同夏天拜拜啦。 哇、哦、好啦，冇咁热㗎啦。咁就开始应该凉啦。 早晚呢，尤其是早晚呢有啲凉风嘅时候呢，你会感受到啊秋天啊真係嚟㗎喇 噃。咁啊虽然係拜拜咗夏天秋凉嘅时候，大家都要注意个身体。 有啊，啲午间时分啊争秋夺暑都仲好热㗎。 嗯，咁所以大家几时都记住小心保重身体吓。 啱嘅。 好啦，我哋呢个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一路就讲緊三问头身之问身躯。今次咧就讲到膝头哥嘅问题啦吓， 冇错啦，膝痛啊， 嗯，哇，呢、這个咧就都好多人系有呢个情况，膝头哥痛咧，真系上落楼梯时候系比较痛苦啲啊， 冇错啦，尤其是啊你年纪越嚟越大， 嗯， 咁我哋身体嘅劳损过程咧就一日一日咧积累落嚟。出现了一些叫做衰退性的病变啦， 即大部分人都有啊，因为你一副机器咁样用耐咗都劳损。 你咁佢老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谂下我哋从中年到老年啊，其实最常发生嘅就系话我哋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即、就、系、是、一啲衰退性嘅变化啦。嗯、特别咧就系我哋双膝啦，因为要承受人体嘅重量啊嘛。 你想想，无论你站在那里走路上落斜坡或者上楼梯落楼梯，都会令到这个膝关节产生一些累积性的磨损的。 嗯， 因此就出现一些病理性变化，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就膝部疼痛 了。嗯，刚才崔博士你说这些就是生理上的变化，那还有什么医学的原因呢？ 现代医学认为呢，膝痛患者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我们简单叫做骨关节炎，亦都叫做老年性关节炎的。因为这个病呢多数是中老年人那里出现，会是一边膝头痛又好，或者两边都痛的，亦都可以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 那什么叫做膝关节炎呢？ 就是指由于我们的膝关节软骨损伤了，那些骨质增生，即是有骨刺啦，引起的一种慢性的骨关节的疾病来的。它呢可以累及我们关节的滑膜啦，关节囊啦，还有关节的其他结构，这种是一种慢性炎症的。主要的临床症状就是慢慢出现的关节疼痛啦，甚至会僵硬，肿大，还有后期一些就会你的活动受限啦。 那个僵硬就是可能你那个屈身是有些困难，是 吧？尤其是朝早起身的时候硬骨骨咁啦。 崔博士，咁骨关节炎呢其实有什么原因导致是这样的 呢？其实骨关节炎包括我们今天会讲的膝关节炎啦，病因其实未十分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些因素呢被认为是跟它有密切关系的。 那是什么因素呢？ 我们呢列举六大因素啦，第一年龄，第二肥胖，第三遗传因素，第四是机械因素，第五饮食因素，第六就是气候因素。 那我们逐个听听先。年龄当然是最重要的。 是的，这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年纪越来越大，骨关节炎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的。我们从中年到老年呢，就时时发生那些关节软骨退行性变，还有关节多年积累的劳损呢，就令到呢供应关节的血流出现进行性的减少，导致骨和软骨连接的地方，它们的新陈代谢就出现了障碍了。同时老年人的软骨基质里面有些黏多糖，它的含量就一路减少，软骨素也都流失，而纤维成分就增加了，都导致软骨的韧性降低了，就更加容易遭受到你负重压力产生的损耗了。再加上年纪大，新陈代谢慢了，自我修复的能力也都下降，咁就导致呢个关节慢性发炎啦。 系，咁年龄系一个主因啦。另外就肥胖系点咧？系咪即系支撑唔住咧？ 啊，梗系啦！你体重超标，唔单止明显增加咗你嘅负重关节啊，包括我哋嘅膝关节佢嘅负荷，仲会引发你整体嘅姿势啦、行路嘅步姿啦，同埋你整体运动系统都出现改变，就促成这个病的出现的了。 那遗传因素都是其中之一。 是，都认为跟基因异常是有关，而女性呢是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所以她的发病率呢比男性是高的。 第四点呢就说机械因素是怎样， 包括一些创伤、剧烈的竞技活动，你譬如踢波，大家脚困脚很容易受伤的嘛，打排球、那些篮球那些跳来跳去嘛。仲有一啲長期使用膝關節嘅職業，譬如話你做搬運業嗰啲都會嘅。 冇錯。第五點咧就話飲食因素，即係食乜嘢都係有影響啊。 主要其實係營養不良。 係。 由於營養同埋供氧不足啊，就影響咗嗰啲軟骨細胞嘅增生，就導致到軟骨基質減少咗，膝部嘅負重部位咧就容易發生磨損嘅啦。 第六就係氣候因素。 这个很明显了，你成日住的地方都很潮湿的，比如住在海边啊，又很冻的。你在这些环境的人呢就很容易有这个病的。原因可能就是低温啊，同埋啲湿气就阻压了那些气血的流通。那就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说当天时冻的时候呢就不得了，风湿来了。 是啊，靓个天文台啊。 是啊，那以上所讲的六点，即虽然说骨关节炎的病因未完全清楚，不过都跟这六点呢是很有关系。 是啦、 啊。好啦，那么我们讲开这个骨关节炎啦，会不会有些类似的故事啦？ 今天呢就不讲故事。因为人老了就出现很多问题的。其中大家呢最常遇到呢就是个记性下降了。我最近呢看了几则有关 一啲衰老嘅名人语录，主要都系涉及记忆力下降嘅。啊，觉得几有趣，亦都反映咗长者咧对于年长出现嗰啲衰退性问题咧就好无奈嘅。 嗯， 我就拣咗几句，就俾大家咧听下同埋咧思考下嘅。 好啊。 嗱，第一句系德国作家莱奥·罗森贝克讲嘅。 最初你唔记得人哋嘅名字，后嚟人哋个样系点你都唔记得，然之后咧你就小便之后唔记得拉拉链，最后原来你唔记得拉拉链，你就走去小便。 啊嗱，好明呢句梗系讲紧男人噶啦， 系 啊， 女人都有女人嘅问题嘅， 系冇错。 好啦，第二则就是英国演员诺曼威斯丁咁讲嘅。 当你越嚟越老，有三件事会发生嘅。第一件事就是你的记性衰退。哦，第二、第三是什么呢？我忘记了。 拿钱你都要小心了。 就是这样，这个是复述那个英国的演员 他的讲 法。 Okay. 第三就是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讲的。 我越老就越清楚记得从未发生过的事。哇，从来没有发生过。咁根本冇嘢喎， 系咯，即系话乱咗啦，脑筋都会可能乱咗啦。 啊，不过嗱，我岔开讲啦，其实如果完全忘记以往嘅事，又会唔会系好呢？有啲时候我哋有啲嘢话唔想记住，但系你又会牢牢记在心吓。 啊，你系讲得好，就大部分人年纪大咗咧，记性梗系差啲噶啦。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除非咧有啲患咗脑退化嗰啲病嗰啲人啊， 嗯， 否则你就应该调整下自己嘅心理。接受呢个系正常衰老嘅必然过程嚟嘅。 嗯， 不过好似你咁讲啦，到咗晚年，如果你能够忘记前半生唔开心嗰啲前尘往事啊，学习忘掉心中情，好好享受翻晚年嘅生活，咁都唔系坏事噃。 咁啊，系呢个选择性嘅忘记，系咪啊？ 冇错啦。 总之唔开心嘅抌咗佢， 系 有啲系开心啲嘅，系有啲感性嘅回忆咧，系可以留翻佢嘅。你又想听嘅就应该就系、是。叶振棠嗰首歌啦， 冇错啦， 好，一阵间我哋讲完晒之后听下。 多谢你。 到呢个汤水问题，会唔会有啲咩系啱今日咧骨关节啊、膝头哥痛啊嗰啲啦吓？ 系啦，我哋介绍一条大力木瓜汤啊。 大力 系啦，一人量嘅大力就系牛大力啦。另外木瓜有两种， 嗯， 一种酸木瓜。牛大力同埋酸木瓜，呢、這个就宣布个酸吓。 哦，我正想问你吓酸嘅， 十五克。番木瓜、番薯嗰个番啦，就半个，哦、再讲一次啦。 两种木瓜， 两种木瓜啦、 嗯。 牛大力同埋酸木瓜各十五克，番木瓜半个。 系咁啊？点样整咧？ 先洗净材料啦。番木瓜即系我哋食得甜嗰啲啦吓，平时我哋煲汤嗰啲，刮去啲囊啊、啲核啊，将佢切开一块块。咁所有材料一齐用清水五碗，先用猛火煲滚。就收慢个火，煲多45分钟就饮得噶啦。 系咁啊，头先你提到嗰个番木瓜咧，就是、甜甜地嗰啲啦，食嗰啲就要甜甜地啦。但系煲汤咧，通常咧买生少少都得噶，嗬。 系可以。 系好啦，咁功效分别系点咧？ 嗱，牛大力就补脾益气、强筋活络、清热润肺；酸木瓜舒筋活络、化湿和胃；番木瓜润肺止咳、除湿通络。咁呢几样嘢夹埋咧，就可以强筋活络。除湿通络啦， 咦？咁系咪特别系即系长者啱啲咧？小朋友都唔使饮噶啦，系嘛？小朋友呢个时候好活跃噶嘛， 系啦，饮几啖冇问题嘅。 OK， 好嗱，头先就话提到酸木瓜同埋番木瓜，酸木瓜咧嗱就唔系个味道酸，而系宣布嗰个酸啊， 冇错啦。 到底系咩嚟咧？我哋又有呢个小贴士咧，就可以着点去讲啦。 其实咧，酸木瓜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提及过下嘅，今次就将两种木瓜放埋一齐嚟讲嘅。 诶，咪温故知新啦吓。 系啦，点解叫木瓜呢？因为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 实小如瓜，味酸得木之正气。 系啦，好似一个瓜咁细细个啦吓，好实正嘅。咁金木水火土佢系即系属木啦吓，有酸味，所以叫木瓜啦、嗯。因为佢形状又好似一个雪梨啊嗰啲梨咁，所以又叫做咧。海棠梨同埋咧铁脚梨，有本书《清二录》咁讲过，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矣，故号为铁脚梨。 呢两句说话咧就解释咗点解木瓜又叫铁脚梨啦，因为咧佢就系帮我哋咧脚啊，令到我哋脚部、膝部嗰啲筋骨咧系改善到嘅。 嗯，嗱咁啊，酸木瓜。 同埋番木瓜两只木瓜，边一只系做药嘅咧？吓， 入药嗰只就酸木瓜，因为咧佢产于安徽宣城，嗰啲木瓜质量系最好，所以就叫酸木瓜啦。 系、 酸木瓜咧就系酸味嘅，温性，佢有舒筋活络、化湿和胃嘅功效，可以医到一啲风湿痹症啊、筋脉拘挛，即系抽筋啊，拉到好紧啊，脚气风湿流注啊，总之下部唔舒服啦。亦都可以醫一啲叫鼠濕吐瀉、消化不良嘅。 嗯，啊，點解會咁好嘢咧？嗬， 嗱，呢啲功效相信就係木瓜對於緩解胃腸平滑肌嘅痙攣，同埋四肢肌肉嘅痙攣，特別係咧我哋小腿啊個肥腸肌嘅痙攣。 肥腸肌啊？ 係啦，就係我哋咧成日小腿抽筋嗰個部位啊，嗰、 哦、 啲肌肉啦。 嗯， 佢對於呢啲痙攣咧係有明顯嘅舒緩作用嘅。 咁仲有啲咩用途噶？ 问得好啊！其实酸木瓜咧，仲有其他用途噶。譬如如果你用嚟煲水、洗头啊，就令到啲头发嘅光泽咧系会增加咗嘅。 嗯，哦，几好喎、啊！喂，咁即系当然洗头水照用啦，即系嗰啲洗头嗰只。另外咧，你就去冲水嘅时候就用呢啲。不过我建议咧，因为一冲咧就好似好快冇咗，应该浸耐少少。 系啦，有佢湿住嘅头发一轮啦。 系。 咁另外咧，如果你用嚟洗脚啊。又可以醫到你腳氣水腫嘅、 哦， 即係覺得腳腫腫咁樣，你可以浸下木瓜水噶啦。 哦，幾好喎、啊！咁大家不妨試試下。 係， 好啦，咁啊，今次咧就係差唔多時間啦，講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咧都係繼續呢個膝頭哥痛嘅問題，係咪啊？ 同埋講埋番木瓜。 哦，好嘅。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大家一齊忘盡心中情啦，係嘛？ 係啦，好好享受一下。 嗯，好，下個星期二見啦，拜拜。 拜拜。 忘盡。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顺意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振堂望尽心中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29度。听日雷博士会讲预防热疾病。 病，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表示，俄罗斯入侵当地以来，近9000名乌克兰士兵阵亡。又话要特别关注乌克兰儿童，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已经去了前线，更加可能是其中一名为国捐躯的英雄。俄烏戰事持續半年，今次是烏克蘭繼四月以來再次交代士兵陣亡數字。另外，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說，克里姆林宮過去幾個星期一直透過不同中間人遊說烏克蘭參與新一輪談判，但他認為俄方並非想認真和談，而是試圖為俄軍爭取時間重整，以發動新一輪攻勢。他又認為俄羅斯希望在談判期間繼續控制俄軍在烏克蘭已經佔領的土地。土耳其今年至今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倍增，而在西方對俄制裁之下，俄羅斯與土耳其準備在商業尤其是能源貿易領域上開展更廣泛合作。提供全球金融市场数据的公司路夫特指出，今年年初到目前，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已经平均超过每日200,000桶，去年同期是每日98,000桶。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并未跟随欧美制裁俄罗斯，理由是土耳其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今個月初曾經會面，同意兩國加強商業合作。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表示白宮首席醫療顧問福奇雖然將會離開在美國政府的崗位，但是相信無論對方日後從事什麼工作，美國國民以至整個世界將會繼續受惠於福奇的專業知識。拜登又說自己可以在一日之中任何時間打電話給福奇徵詢意見，又指無論是不是見過福奇本人，福奇的工作都關係到所有美國人的生活，形容美國因福奇而更強大、更富有韌性和更健康。他對福奇多年來的公共服務致以最深切感謝。本港新增66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380宗，创近月单日新高，再多5名患者离世。有13间院舍出现个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检疫。学校方面，寻日呈报160宗阳性个案，涉及83间学校，有6间学校出现群组感染，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个案上升速度加快，估计与 BA.5 变种病毒株比例增加有关。另外，医管局话，新冠治疗中心寻日傍晚起启动200张病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酷热。同埋有煙霞，稍後天氣轉壞，海有湧浪，晚間風勢逐漸增強。星期四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大浪。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3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推出新计划，协助弱势基层初中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名额2000，为期1年，每名学员可以获配对一名导师， 協助他們建立正向人生觀，定立人生目標。我們除了問過學生家長，亦都同做開私有計劃的社會人士和基層組織傾過。